国际地球自转学会日前表示，由于地球自转放缓的原因，2015年将会迎来史上第26次闰秒，大部分国家将会在明天午夜进行调整，我国会在7月1号早上8点增加一秒钟。闰秒是如何出现的？将它和地球自转时间统一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呢？闰秒的出现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影响吗？面对今年多出来的一秒钟，大家又想做些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多出来的一秒。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由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今天呢是2015年的6月29号，我们在今儿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呢先从这样的一段音乐来说起。这段音乐一听，估计您就知道这是什么了。很多使用 iPhone 手机的朋友而言呢，这样的铃声应该是非常的熟悉了。在8年前的今天，著名的 iPhone 手机上市了。2007年6月29号，美国苹果公司呢所研制的集移动电话、媒体播放器、因特网通信功能等于一体的 iPhone 手持设备在美国上市。这件事呢，先得往前推，推到04年的时候啊，苹果公司特意是召集了1000名内部员工和研发团队，组建成了 iPhone 研发小组。iPhone 研发小组开始呢，被列为是高度机密项目。这个项目呢，当时命名叫做 Project Purple。这个项目啊，就是一直来进行 iPhone 的系列研发。时间到了2007年1月9号，乔布斯呢，在旧金山所发布了第一代的 iPhone。iPhone 呢，最初的型号啊，是有4G。8G 这两个版本，当初的售价呢是499美元以及599美元。到了现在的 iPhone 呢，已经是进入到了 iPhone 6以及 iPhone 6 Plus。而在2011年的10月5号呢，乔布斯因为胰腺癌呢早已经病逝了。现在的 iPhone 呢是他的后继者 Tim 库克来担任 CEO 的苹果继续来推出的。8年时间过去，乔布斯呢已经离世，而蒂姆·库克呢在日前举办的发布会当中呢宣布，从2007年的第一代 iPhone 推出到现在啊，整个 iPhone 的销量在全球，各位猜一猜卖了多少部呢？数字已经达到了7亿部，而这个数量呢也是很多的手机厂商呢所望尘莫及的。但是这仅仅用了8年的时间，在这8年当中，苹果已经成长为世界上市值最大的公司了。它能够成长得这么快，这是和科技的力量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下科学史上的今天，在8年前，也就是2007年的6月29号，苹果 iPhone 手机上市了。现在有多少人是在用这样的手机呢？在乔布斯于2011年的10月5号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苹果在它的官方网页当中啊写了这样一句话：乔布斯的才华、激情和精力是苹果呢不断创新的源泉，世界因为乔布斯而变得更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国际地球自转学会日前表示，由于地球自转放缓的原因，2015年将会迎来史上第26次闰秒，大部分国家将会在明天午夜进行调整，我国会在7月1号早上8点增加一秒钟。闰秒是如何出现的？将它和地球自转时间统一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呢？闰秒的出现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影响吗？面对今年多出来的一秒钟，大家又想做些什么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多出来的一秒。 说不奇妙，一说这个世界可真是太有意思了。今年呢，我们的时间将会多出一秒钟，这凭空而来的一秒是怎么回事呢？以及呢，今天在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关于闰秒的这个话题中啊，相关的专家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解读？这一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又打算怎么用呢？啊，突然间我们的生活中多出来了一秒钟，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今儿的话题，多出来的一秒。本期节目呢，在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短信互动平台是1062882182810628821828。为什么会多出来一秒呢？在设在巴黎的国际地球自转学会呢，今年其实早先就宣布了啊，由于地球呢自转放缓的原因，2015年将会迎来呢史上第26次闰秒。这次闰秒呢会在6月30号，也就是明天的午夜进行时间的调整。准确的来讲，会给我们的时钟加上一秒钟。明天呢，我们就会在，当然不是中国啊，是在英国这条时间线所划分的时区线所划分的这些国家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呢，晚上会多出一秒钟，23:59:60。而咱们国家会在7月1号的早上7:59:59再加上一秒，变成7:59:60。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这件事儿。做客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进，欢迎呢，朱馆长，您好。 嗯，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 嘿，各位晚上好。 虎龙，面对咱们今儿呢，今年多出来这一秒啊，有没有想过这一秒钟干点什么呢？ 多看篇文章，多写个资料，好像也不太现实啊。 我以为你一秒能干这么多事情。 开个玩笑 啊，那打算干点什么？这一秒 我觉得啥也干不了。 嗯，我要这一秒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想一下这一秒钟干什么啊，让我想几分钟。 好，你先想想。 钟馆长，您有想过这个话题吗？ 没有太想过啊。当然闰秒其实以前，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其实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第26次了。 对，但是我估计那天，如果因为明天有可能北京会天好，另外那个6月30号是叫第一个国际小行星日，所以有可能没准会在拍小行星啊什么的 啊。但是一秒钟的时间，其实对于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而言，普通人而言，可能感受不到什么样的变化，但是一秒钟你放在不同的领域，其实它会有着很多很多不同的结果。我采访了一位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他是从事呢这个航空航天领域研究的，我们来听一听在他这个领域一秒钟的时间可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儿。接下来呢，我们所有请到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邢强博士。 那我大概从速度比较慢的到速度比较快的来说一下吧。咱们大家坐的民航班机，主要比方说是737、波音737，还有像 A320 这样的飞机，它的巡航速度呢，大概是0.75个马赫数，也就是918千米每小时的样子。它折算起来算的是一秒钟跑255米。那么这种飞机的机身长度呢，大概是33米多一点，也就是说一秒钟啊，它就能跑它自己的8个机身那么长。然后再快一点呢，当然就是近地轨道飞船了。这个近地轨道飞船呢，围绕地球的速度呢，大概是略小于第一宇宙速度，也就是略小于7.8公里每秒的样子。那么它一秒钟呢，能从咱们天安门的门口到建国门跑一个来回。当然最快的呢，应该是光了。光一秒钟呢，能跑30万公里。那么也就是说它能绕在一秒钟的时间内绕地球7圈半。如果咱们在出租车里打表走，按出租车平均速度是每小时100公里的话呢，光跑一秒左右的距离呢，出租车需要跑4个月零5天，就是黑白不停的跑4个月零5天才能跑到。另外呢，像这个火箭的发动机啊，大型火箭的发动机在这一秒钟的时间内呢，能够燃烧掉好几吨的燃料。比如说这个1969年。送人类，把人类推到太空里，推到月球上的那个土星5号的火箭发动机，它一秒钟呢能燃烧掉5吨的燃料。这5吨的燃料呢，产生的推力呢是680吨，也就是说能够把48辆咱们北京跑的那种加长的公交车推上天。 现在呢，很多人出门啊都用 GPS，GPS 呢是天上的卫星来给我们指路。但是我们知道啊，卫星在运转的过程当中，一秒钟其实对于呢卫星是影响很重大的。那在你看来呢，这个闰秒会影响到 GPS 的使用吗？ 这个 GPS 在设计的过程中呢，很早就考虑到了这个时间的变化对它定位的影响，所以它很早的时候呢就不再用这个世界标准时了。它在1980年1月6号的时候呢， 就开始用它 GPS 自己独特的时间。这个时间呢，不会随着这个世界标准时的调整而发生变化的。所以说呢，这个 GPS 时钟呢和咱们这个闰秒啊之间是没有关系的。现在呢 GPS 时间呢已经比这个国际标准时间快16秒了。以后呢，随着这个闰秒的越来越多呢， GPS 时钟呢比这个世界标准时呢快的会更多，在地面的使用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不说不知道，一说呢，一秒还会竟然走过这么长的距离，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继续在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和您来说一说多出来的一秒。请进我们本节目的嘉宾，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进先生，以及呢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先问问呢朱馆长，这闰秒是怎么来的？刚才呢我们也听到另外一位嘉宾也介绍了一个叫协调时，是吧？这它是什么情况呢？ 对，这个主要这个差距其实是由于我们以前大家习惯的基于天文观测的这个时间，和现在这个基于这个原子钟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差异造成的啊。刚才所谓的世界协调时，其实它就是一个基于我们这个天文观测的时间啊。因为传统上大家对时间的真正的这个印象，实际上还是比如说每天这个天黑啊，白天啊，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主要是根据这个嘛。所以传统上最早我们的时间其实是跟地球自转相关的。 嗯， 由于地球自转，比如地球转一圈，我们把它叫一天。 嗯， 啊，再把这一天分成24小时，每小时再分成60分钟，每分钟再分成60秒，这样分下来。但是实际上呢，地球自转它，你在非常高的精度上看的时候呢，它不是完全均匀的，它其实是时快时慢的， 忽忽悠悠的转。 对，这样的话，你要拿地球转一圈的这个时间当一天这么分的话，实际上每天跟每天不一样。换句话说，就是你要这么分出来的秒，实际上今天的这一秒和明天那一秒，严格的说它也会有差异。后来呢，就是我们发现其实地球的公转会比自转更加的稳定，就是地球绕太阳一年转一圈呢，这个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一年会比一秒更稳定。 就是说你基于这个一年，你再把它分成一天，然后再把它分成这个秒，这样会这个这样得到的秒会好得多。但实际上后来发现，实际上这个实际上也还是有一个变化。最后这个包括我们后来采用这个基于这个比如说这个天体运动的这个时间啊，一直发展到现在，我们发现就是还是基于这个原子钟、原子这个跃迁的这个在海平面上原子跃迁的这个若干次，这个拿它来定义时间，这个时间相对而言呢，就是说可以是一个非常精度高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即使我们刚才说的 UTC 这个协调世界时，它其实是跟天文观测很有关系的一个时间系统，但是它的秒长，我们现在用的秒长其实全都是由原子钟给出来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球自转实际上是受到了月球的潮汐锁定的这个影响，所以地球自转现在在越来越慢。所以我们对，即使我现在一秒的长度已经严格的知道了，但是呢，如果是我们的起算点还是基于这个，比如如果纯拿原子钟来看，每经过这个86400秒，我就把它叫一天的话，如果还这样的话呢，时间长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纯粹的就是这个原子钟给出来的时间系统呢，慢慢的它会跟我们这个它给出来这个时间慢慢会跟我们的印象就不对了。你比如说可能我们现在都知道中午12点应该太阳在正南嘛，基本上中午12点应该是白天的正午，我们叫对。但是如果你要是这个是跟地球自转其实有密切关系的， 对。 但是如果你要是完全基于一个纯这个原子钟出来的时间的话，以后慢慢可能早上起来那太阳升起来，甚至半夜那太阳升起来都有可能。 早上10点太阳在正中间。 对，这个还算好的，你有可能到比如说 晚上10点， 晚上11点，比如说太阳还亮着呢，还白天呢，这就会。当然，这个实际上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啊。那个我们都赶不上， 咱这代看不到了吧？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当初定这个时间的时候，其实就有大家有一个约定，这个实际上还是天文界的这么从天文界来的这么一个约定，就是我要求这个原子中的这个有所谓的原子时和这个协调世界时，他们两个要这个尽可能的保持一致。如果它这个由于地球自转减慢，或者是万一也有可能什么时候它会越来越快，对，如果它的差大于0.9秒的时候，我们叫人为的给它加一秒或者减一秒，所谓的闰秒啊，这样强制的让他们两个的时间差不超过 一秒钟。 对，今年呢都已经是第26次闰秒了，上一次闰秒是在2012年的时间。 对，2012年的7月1号。对，因为它这闰秒呢，就是它还专门的，就是说如果发生闰秒呢，只是就是每年的12月31号或者每年的6月30号这两天。 嗯， 啊、一般来讲都就是这两天，就别的时候就不做这事了。 这也是人为确定的，就是 这也是人为规定的， 这两天改， 对对对，嗯， 要改，大家统一行动。 对，所以最多的时候，有时候一年改过2次，我记得最早的时候。但是现在因为地球自转减慢，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所以隔好多年才会赶上一次。以前有可能每年都会有闰秒。 我是记得我小的时候会经常感到有什么调什么夏令时什么的，那个时候就感觉我们家那表老是时间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那是另外也对， 那也是 一 个人为人为 设定。那也认为那个就是比如说当时那火车就特别麻烦，对 啊，经常就赶错时间了。 对， 每换一次就得换一个时刻表。我们再回头再说来啊，就是现在讲到的协调时和原子钟，那原子钟这个时间就一定会准确吗？就原子钟难道就不会说它时间就 对，它其实仍然不是最准确的时间，就是它只能说是就我们现在的跟我们现有的，就是或者跟以前的时间系统比，它会更准一些。另外一个呢，就对我们的使用上，应该说它已经足够准了。 嗯。 但是理论上最精确的其实还是天文给出来的时间。 嗯。 就是它有一些这个像毫秒脉冲星什么的，像这种系统，它的这个高速自转的天体， 嗯， 它的这个周期是极其精确的，它的精度会比我们现在原子钟的精度还要高。 哦，您刚才提的这是什么呀？毫秒脉冲星，听起来挺高科技的。 它是一种，对对对，就是一种就是非常高速旋转的一种天体， 就是转得很快的地球， 对对，非常非常快，那比地球肯定要密度大得多得多的一种天体。 生活在上面会怎么样？ 然后那肯定没什么，密度非常大，然后它转得非常快吧，但是它的。自转的周期特别特别稳定，就机器的稳定， 嗯， 我可以拿它的周期来定一秒，比如说它转一圈，我把它叫做多少多少秒，然后 这个比原子都还要准确。 对，理论上比原子钟更准的，应该还是通过天文观测实现的这种时间系统。 嗯，其实我们现在的时间大家确定了，比如说小时秒，这都是和当年的天文观测是有着关系的，也是和地球的运动是有关系的。 对，现在大家因为都在用这个原子时的时间，还是基于原子时的这个时间嘛，所以平常其实不用，像我们所有的表的这种守时啊，都是还是都基本上原理都还是跟原子钟是有关系的。 那刚才也跟大家也聊过啊，说这次改时间呢，是在6月30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12点，就是24点，24点呢会出现一个23点59分60秒。我就特别想看看这60秒，但是呢，我仔细一看说，咱们中国得要在7月1号才去调，为什么咱们这时间就要比人家那天文台的时间要晚这么8个小时？ 对，这就是现在时区的概念，因为我们北京现在用的是，就是我们中国现在用的是这个北京时间，就是所谓的东八区，就是东经120度的这个地方的一个时间，所以跟那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世界时。啊，或者叫协调世界时，它的起算点呢是按照这个我们经度0度，所谓的格林尼治的这个时间啊，格林尼治平时啊，从它这个时间来的，所以我们跟它呢正好差了8个小时。 嗯，就是咱们得推后8个小时来去调， 实际上就是北京时间的，实际上我们北京时间的上午的8点，实际上就是比如像英国格林尼治那个地方，那它的这个午夜的0点。 嗯。所以我们会在7月1号早上的7点59分看到60秒这个情况。 对，59秒以后就有一个60秒，然后才是下面的。 哦，我特别期待能够看到60秒，因为我从来没有在时钟上电子表上看见过60秒。 嗯，是，其实说到这个增加这么一秒钟或者这个时间啊，刚刚朱馆长谈到这个忽快忽慢的，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好像是时间像一把尺子，这个尺子如果是非常标准的话，我们量起来的时候，哎，厘米数啊、毫米数啊、米数都很精确，这个尺子忽长忽短。那我们可能测量起来的时候，哎，就会出现一些误区。我就想到2012年的时候，当时在调整这个时间，澳大利亚的一个航空公司吧，因为这一秒钟的时间似乎是出现了很大的混乱，而且机场系统都陷入了崩溃，而且还有一些网站，好像是我记得是领英网站吧，当时也出现了一些这个计算机在测试时间 的时候系统的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好像都是由于这一秒钟引起的。 对，一秒钟平常你在生活中感觉不到什么，但是你在高速传递的这些讯号，就是电子讯号当中，它可能会影响很多很多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一会儿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它会对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今儿的互动话题呢是多出来的一秒各位打算怎么过，或者你觉得这一秒钟可以干一点什么，可以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 10628821828。来看一下在短信平台5736说大笑一声然后继续睡觉，因为第二天还要上班。再来看一下既然有润，这个下一位尾号是7914，既然有闰月闰秒，为什么不能隔三差五的放个闰日假呢？啊，哎，这个也是很好的说法。问问钟馆长，我们听过有闰月，比如说那个二月份， 2月29号， 对，二月谁要是生在2月30号那天，那就得4年过一回生日了。 2月29号那天 啊，2月29号，哦，对对对，你看， 因为他本身 你又闰两天了 啊，对，一下闰两天了，生在29号，那你说他那生日该怎么算？4年加1岁是吗？啊，来接着来说说，就有闰月有闰秒，咱为什么不能有个什么闰天啊？这有可能吗？ 就说这种处理，当然现在这个实际上它带来的影响，倒确实啊，说实话，其实它影响是对大家老百姓影响，其实还是比较小的。那如果你要非要累积，比如说等它累积要差到一天再闰的时候呢，那就会基本上我们就赶不上了。我觉得这 千年以后， 我还真没想过你像它。这个平均一年一次，比如说一年差一秒钟，那早了，对，这得几千年以后了，所以，我觉得这事儿肯定是，那还不如我们直接就用原子钟就完了。 就说到这个事情，咱们过去已经调了26次的闰秒了，其实每调一次呢，对于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而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点，但是对于从事很多高精尖计算。或者是刚才虎龙讲的航空飞行，一秒钟它可以飞好远好远的距离，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多少还是有一些风险的。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时间攒起来？你例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攒成一个润分，60年调一回，或者几十年调一回，这样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对，这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个约定。反正当初大家这个就是当时这因为比较早了啊，就当时既然这么定了，反正现在就这么用下来了。现在确实从国际上来讲，也还是有一些就是，实际上是天文圈子以外的，那么有还是有一些人在考虑，就是说建议，比如说我们以后就干脆不要闰秒了，直接用这个原子时替代这个，协调世界时就完了。现在确实有这种声音，然后也是，在不同的这个场合，有些。这种国际组织他们也在比如说大家投票啊或者表决啊什么的这样。 是我看到一种观点说，你如果用原子钟的话，朱馆长说的这种观点啊，就割裂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你比方说现在我们和自然的关系很亲密啊，你像太阳公转不是地球公转啊，这一圈这一年，然后地球自转是一天，这和自然有关系啊。这个如果你用原子钟，好像是割裂了和大自然的联系，好像有点不接地气儿，是有这样的感觉。 这怎么说呢？ 你想原子钟好像是和我们太阳是不是没有太大关系？ 对，它感觉就是对，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似的。但实际上它本身它还是对它有一个问题，这会有一个问题，因为原子钟呢，它其实这么说吧，就是我所有天文的时间我是可以通过观测来知道的。你说今天中午到底什么是中午12点？我可以通过这个，对吧？我可以通过天文观测来确定它啊。这个它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客观的。原子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人为的这个现在所谓的原子钟，其实它并不是真的有那么一个表在那儿，它其实还是有放在这个地球上，比如说不同地方的好些地方的若干个实验室里面的特定的那几台原子钟给出来的时间的一个平均值，比如说它是一个价权平均，对。那么这里面其实它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中间哪个实验室的原子钟 出 来了，当然原子钟不一定坏，比如实验室出了什么问题，它这个对吧？这是你不可避免，总会有问题。所以就是你靠这些十来个钟去平均，其实它本身也不是一个完全均匀的系统，而且它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有可能这些钟全都出问题了，或者全有问题。那 从概率上 来讲，麻烦了，你就等于是你就没时间了，相当于啊，大家就所以确实就是你基于一个你自己。能观测的这么一个东西得到的时间，其实它还是有它特定的这个意义的。 而且我还看了一个说法，如果闰秒这事儿要不改的话，就一直这样下去，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吧，这好几千年以后， 咱们的后人来看古书，古书上写，当时啊，这个生活在北京地区的朋友是中午12点吃午饭，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还是用的是原子钟吧，没有用这个闰秒，在那个时候的12点可能就是他们晚上啊，晚上的8-9点钟，有可能吧，就咱随便猜一个时间，就会觉得好奇怪啊，就我们吃午饭的时间怎么跟好几千年前的人吃午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如果按照这个方式去走的话，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文化上的一种偏差。 嗯，对，时间那得特别特别长，这个是当然我们因为现在对地球自转我们是通过实测来看它这个地球自转减慢的，现在也是当然从理论上讲它现在不会变化太大，还是会非常非常缓慢的在减慢，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有，实际上肯定就不是几千年，如果真出现这种事儿，那肯定是得上万年呀、啊、什么，或者说 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整个人的文明甚至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都还很难说了。当然今天我们也是从这个科学话题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设想啊，现代科技给我们在时间上都已经做了一个重新的定义，而这个重新的定义呢协调了全世界大家共同的步伐，但是在协调的过程中也多多少少出现了一些小瑕疵，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多出来的疫苗。刚才呢我们是和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先生来说了一下这一秒钟是怎么多出来的，为什么要进行闰秒的调整，但是多出来的这一秒啊，对于现在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以及呢网上的银行还有呢金融系统、股票系统还有网上的电商这些东西会不会有影响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话连线请到 IT 财经科技作家醒客先生来听听他给我们的解读。醒客先生您好。 嗯，大家晚上好。 在7月1号早上8点钟啊，咱们将会迎来呢第26个闰秒，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会多出来一秒钟的时间。互联网当中啊，这一秒钟信息可以传递很多很多内容，包括呢一秒钟的时间光可以在地球当中呢绕7圈半，这也就意味着很多电信号也会在一秒钟的时间走过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地点。那么在您看来这个闰秒的出现有可能会给互联网带来麻烦吗？包括刚才我说到的互联网金融啊，大家上网购物啊，甚至股票市场的交易啊，会有影响吗？ 这些应该是会有影响的。是这样哈、啊，就是说，因为现在全球范围之内，这个信息量的传输越来越大嘛，而信息量传输的可靠性当中哈、啊，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比如说，你发布一个信息，如果对方要接收之后，他要确认这个信息是对还是不对，那么他要通过时间这个东西来进行确认。那么这一秒钟，如果说对于一般的我们平时写的信息来说哈、啊。可能我们感觉不到，但是对于大量的信息来说，因为它每一秒钟流过的信息量太多，所以在有一些信息里面，它如果对那个叫一个词叫时标，就时标如果定的更小一点的话，那么这一秒钟就可能会发生，就在整个信息传输上，它就发生一秒钟的信息偏差，这样你那个信息传输的两个服务器之间，或者是客户端跟服务器之间啊，它这个就发生一个叫做时间不同步的情况。如果时间不同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判定这个数据传输是错误的。那么如果大面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整个这个数据流问题。 嗯，您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啊，我就想到在2000年，也就是千禧年刚刚到来的时候，有人就担心过会出现的网络包括电脑当中千年虫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看来都已经是平安的度过了，也没有造成当时很多人预想当中的那种恐慌。那么这个闰秒的增加有办法可以让它平安度过吗？ 办法肯定是有，也就是说因为这个闰秒哈、啊、它不是按照正常的方法去进行计算的时间，也就这个时间到来呢它是一个不规则的，所以呢它需要在这个时间到来之前哈、啊、进行一个人工的修正。那么2000年之前呢，其实之前预测这个千年虫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其实如果人要是在这个2000年之前不做大量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错误会带来的损失是肯定是可见的。之所以后来没有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在2000年以前还是有大量的机构做了不少工作，避免了这个损失。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哈、啊，这个闰秒可能带来的这个损失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因为闰秒它不像千年那个情况发生的那么几率那么低，大家那么重视。因为他几年才出那么一次，这个可能有很多的那个机构，他要是对这个事情进行忽略了的话，那么这个事可能带来的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 在您看来，闰秒这件事儿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包括在互联网当中也可能会造成一些麻烦。那回头再讲一讲，它对于一些在金融领域的，比如说一些这个财富，大量财富的交割啊，包括股市，会有影响吗？ 那对于中国来说，这一次股市，就一般来说股市对中国的股市影响不到，因为它在中国股市的发生之前。但你想一想哈，咱们只要这么想，假如说刚好是就是比如说在中国之前或者之后的国家，刚好在它开市的时候有这么一秒，咱们不用想别的哈，就是如果交割的那一秒钟，有的夫妻认为最后那一秒他是应该再成交的，有的夫妻认为不再成交，那么他时标如果不一样的时候，那这个肯定会发生比较严重的一个数据错误啊。因为在这个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时候，不要说一秒啊，其实都精确到可能1%甚至更细的这个时间上面，所以一秒钟对于信息处理来说，其实它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长度。 好在是咱们这开市的时间呢是在，因为我不炒股啊，是9:30是吧？我印象中。 对，我们是九点半开始，那这个时间发生在应该是在7:59还是 7:59:59。 啊，7:59:59，因为中国东八区哈。 说反了，59:59。 对，59:59，那这时候就出现一个60秒的情况嘛。 啊，行，谢谢您呢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其实看来对于整个互联网的生态也许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相信咱们从事这一方面的技术专家们应该早都知道了这件事儿，也对这件事儿呢是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如果在互联网当中出现了这种问题，一秒钟带来的技术错误甚至一些财产的损失，相关的服务者包括平台其实也要承受一定的这个责任的嘛。好了，谢谢您，送您走了，再见。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由玉龙为您送出来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多出来的一秒。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天文馆馆长朱进先生，还有新闻观察员陈虎龙，再次欢迎二位回到节目当中。欢迎朱馆长，您好。 你好， 欢迎虎龙。 哎，各位晚上好。 这次呢是在2015年的7月1号，在中国呢会进行第26次闰秒的调整。您这儿有没有信息？下一次大概会在什么时候？这能算出来吗？ 这个不知道了。因为这个是跟地球自转的这个速度有关系，那么这个变化它是一个从现在看是一个比较难预测 的， 需要通过实际观测来看。上一次是2012年嘛，是3年前。 对，离的时间还真不远。 对对，所以下一次也可能2-3年啊什么的。 那就意味着 不好说， 在过去这3年的时间，其实地球转的是很快的。 就是转本身就是一天转一圈，这本身是没变的，就是它的变化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小的嘛，因为它3年才差了一秒钟。 我们今儿在跟大家来讲这一秒啊，下午我还在跟一些朋友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还说这一秒呢，我们刚才也听了，比如说飞机会飞多远，人会走多远，车会走多远，但是对于有些人而言，可能他的这个人生的有一些重要的节点就会产生变化。例如说，比如说有一位生在英国的朋友，他是生在2015年6月30号的23:59:60。你说他到底是算是前一天啊，还是算后一天啊？是不是可能对于这些生在这个点上的人，他的一生的这个起点就会与众不同？ 其实我觉得，像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我有2天嘛，我可以过2次生日，也挺好的， 收2份礼物。 对，收2份礼物，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种选择。朱馆长，您觉得呢？ 对，但是实际上还是，你肯定他精确的只能他添一天，我估计。 对，最终大家也只能过一个生日嘛，每天这个享受生活也就是完整的一天嘛。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了这个话题，再次感谢呢二位嘉宾做客本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感谢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是玉龙，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最后还在这一首《在这一秒钟》结束这一期的节目。明天的相同时间我们还会和各位接着聊，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 有什么没人知道，他们的眼神在咆哮，只是我知道天亮在这一秒，快乐最重要，眼泪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从这一秒，快乐最重要，我想要尽情呼闹，跳得更高。